陈万年子右公，沛郡相人也，为郡吏，察举至县令，迁广陵太守，以高帝入为右扶风，迁太仆。万年廉平，内性修，然善事人。陆为外戚许使倾家自尽，由是乐陵侯史高。丞相丙吉病，中二千担上夜问疾，遣家臣出谢，谢已皆去，万年独留，昏夜乃归。吉吉病甚，赏自临问以大臣性能，吉见于定国、杜延年及万年。万年敬待定国为御史大夫，八岁病卒。子贤字子康，年十八，以万年任为郎，有异才，抗职，硕言事，赐基近臣，书数十上，迁为左曹。万年长病，赵贤教戒于床下，与至夜半，贤睡，头处屏风。万年大怒，欲杖之，曰：“乃公教戒汝，汝反睡，不听吾言，何也？”贤叩头谢曰：“据小所言，大要教贤谗也。”万年乃不复言。万年死后，元帝擢贤为御史中丞，总领州郡奏事，客地诸刺史，内执法殿中，公卿以下皆敬惮之。是时，中书令石显用事专权，贤颇言贤短，贤等恨之。时怀礼令朱云残酷杀不辜，有司举奏未下，贤素善云，云从伺候，教令上书自送。于是石显微似知之，白奏贤漏泄省中语，下狱略治，简死，坤为长旦，因废。成帝初即位，大将军王凤以贤遣旨言石显有中直节，奏请贤补长史，迁冀州刺史，奉使称义，征为谏大夫，复出为楚内史，北海东郡太守，作为京兆尹王章所荐。章朱贤免官，起家复为南阳太守，所居以杀伐立威，豪华吏及大姓犯法，折论书府，以律程作司空，为帝舅穆楚充不重诚，或私解脱前帝，衣服不如法，折加罪吃，都作惧，不生痛，自绞死。数岁百千人，久者重出腐烂，家不得收。其志仿延延年，其廉不如。所居调发属县所出食物以自奉养，奢侈欲食。然操持院使，郡中长吏皆令闭门自敛，不得于法。公一敕书曰：“即各欲求所自快，是一郡百太守也，何得然哉？下吏畏之，豪强直服，令行禁止，然亦以此见废。”贤三公子少显名于朝廷，而薛轩、朱伯、翟方进、孔光等仕宦绝在贤后。 皆以廉俭先至公卿，而贤至于郡守。时车骑将军王殷辅政，信用陈汤，贤硕禄位汤，与书曰：“即蒙子公立，得入帝城，死不恨。后竟征入为少府，少府多宝物，属官贤皆勾教，发其奸赃，没入孤阙财物。官属及诸中宫黄门、勾顿、掖庭官吏，举奏案论，未贤皆失气。为少府三岁，与翟方进有隙，方进为丞相，奏贤前为郡守，所在残酷，独是加于利民，主守道，受所奸，而官妹邪臣陈汤以求荐举，苟得无耻，不以处位。贤作免，请之。弘阳侯立举贤方正，为光禄大夫几世中，方进复奏免之。后数年，立有罪救国，方进奏归贤故郡，以忧死。